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今天我们从维瓦尔第他的四季小提琴协奏曲最著名春的第一乐章开始。那今天的主角又是谁呢？其实我们今天要穿越的是小提琴。那小提琴的柔板乐章你会喜欢吗？下面我们就来为你带来的第一段，来自于多夏克他的 F 大调弦乐四重奏当中美国的第一乐章。像这样的一个柔板的段落，就是今天我们要为你带来的音乐的性格。

由央视少儿频道、央视动画、鹿鸣影业和万达影业联合出品的国产动画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三：俄罗斯奇遇记》在第八届北京电影节上亮相。大家喜爱的少儿节目主持人金龟子、红果果、绿泡泡主持了发布会，宣布影片定档7月6号。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是中国电视动画最具有代表性的品牌之一，被誉为中国亲子动画的典范。从1995年首播至今，最高收视率达到 3.17%， 播出覆盖100余家电视台，斩获多个国内外重大奖项，影响力持续达20多年。这部动画已经陪伴80后、90后、00后三代人的成长，堪称国产动画片的里程碑。该系列电影的第三部，故事以俄罗斯为背景展开，以大头儿子幻想世界中独特的视角展开了一场奇幻冒险之旅。最后来关注，日前由中国儿童中心兴趣培养部主办的《余味无穷珠光画展》在中国儿童中心举办。著名儿童美术教育家余传生对绘画工具材料进行创新，融合传统与现代材料，形成奇特的视觉效果。展览中的珠光画作品呈现出孩子们纯真心灵对多彩世界的感悟，以及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今天的主角其实是小提琴，那说到小提琴呢，当然不能不听的就是意大利的小提琴巨匠帕格尼尼，他真的是具有那种魔鬼的琴艺，他为小提琴技艺的发展和提高都做出了无可估量的巨大的贡献，尤其是他的24首随想曲，是帕格尼尼一生当中唯一公开出版的小提琴独奏的曲目。那今天呢，我们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些小提琴音乐，当然也是以这一首为第一段，也是下半时段第一段送到各位好朋友的耳边的。那现在我们来聆听到的是法雅特的西班牙舞曲，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